攻读《列王纪上》第十三章。正值亚洛贝罕站在祭坛那里要献祭焚香时，有位天主的人奉上主的命从犹大来到贝特尔，以上主的名义对祭坛呼喊说：“祭坛，祭坛，上主这样说，看，达维家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什亚。他要在你上面击杀那些在你上面焚香献祭的高丘司祭，人们的骨骸也要在你上面焚烧。”同时他又提出一个预兆说：“这是上主所说的预兆，看，这祭坛要破裂，上面的灰要倾洒下来。”亚洛贝罕王一听见天主的人对贝特尔祭坛呼喊的话，便从祭坛上伸出手来说：“抓住他！”他向天主的人伸出来的手即刻枯干了，不能收回，同时祭坛也破裂了，灰也从祭坛上倾洒了下来，正如天主的人奉上主的命所提出的预兆。君王于是对天主的人说：“请你为我祈祷，向上主你的天主求情，使我收回手来。”天主的人便向上主求情，君王的手即刻收回来了，恢复了原状。君王对天主的人说：“请你同我到家里去吃些点心，我要赐给你一个礼物。”天主的人对君王说：“你就是将半个宫殿赐给我，我也不同你去，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上主的话吩咐我说，你不可吃饭，也不可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路上回来。”于是他另取道而行，没有从他来贝特尔的路上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贝特尔，他的儿子们前来，将天主的人当天在贝特尔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了他，把天主的人对君王所说的话也都讲给他们的父亲听。父亲便问他们说：“他走了哪条路？”他的儿子们就把从犹大来的天主的人所走的路指给他。老先知遂吩咐他的儿子们说：“快来给我备好驴。”他们既为他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天主的人，发现他正坐在橡树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天主的人吗？”他答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到家里去吃点饭吧。”天主的人答说：“我不能同你回去，也不能与你同行，更不能在这地方同你一起吃饭喝水，因为有上主的话对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也不可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路上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如同你一样，是一个先知。有一位天使曾奉上主的命对我说，你去领他跟你回到你家吃饭喝水吧。”老先知原是欺骗他，天主的人就跟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了饭，也喝了水。正当他们二人坐席时，有上主的话传于那领天主的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天主的人喊叫说：“上主这样说，因为你违背了上主的话，没有遵守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的命令，竟然回来了，在上主吩咐你不可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饭喝了水， 为此你的尸体不得葬入你祖先的坟墓中。他吃喝完了以后，老先知就给他所带回来的先知备了驴，他就骑上走了。途中遇见了一只狮子，将他咬死，他的尸体横卧在路上，驴站在尸体旁边，那只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有路过的人看见尸体横卧在路上，狮子站在尸体旁边，就到老先知所住的城中述说了这事。那个从路上带回天主的人的老先知听了这事，就说，这是天主的人，因为他违背了上主的命令，所以上主将他交于狮子，狮子撕裂了他，将他咬死，正如上主关于他所说的话。老先知即吩咐自己的儿子们说，给我备好驴。他们将驴备好，老先知去了，发现天主的人的尸体横卧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体旁边，狮子没有吞掉尸体，也没有撕裂驴。老先知就抱起天主的人的尸体放在驴上，驮回城中，被他举哀致丧，将他的尸体安葬在自己的坟墓里。人哀悼他说，哀哉吾兄。安葬他以后，老先知吩咐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葬在安葬天主的人的坟墓里，把我的遗骸安放在他的遗骸旁，因为他奉上主的命，对贝特尔的祭坛和对撒玛利亚各城高丘上的一切神殿所喊出的话必要应验。这事以后，亚洛贝罕始终没有离开他作恶的道路，仍继续从平民中选派高丘的司祭，凡是愿意的，他就祝圣他们当高丘的司祭。亚洛贝罕家因此陷于罪恶，招致丧亡，由地上消灭。